2016年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指数在京公布了，数据显示行业整体处于健康向上的发展通道，而且对未来的趋势持有非常大的信心，尤其是三线城市的潜力有待进一步的挖掘。根据澳洲网的报道，澳大利亚一直是有较高的宜居水平，并且是享誉全国。然而根据近日出炉的最新的全球最宜居地区的排行榜显示，澳大利亚的表现不尽人意，比上次呢有所退步，排名下降了5位，不过呢依然维持在前十名的位置。在总排行的方面，丹麦成为了全球最宜居的地区，同时北欧5国全部都在排列当中，并且名列前茅，而加拿大则成为了全球7大经济体当中排名最高的国家。 小时候的我很倔强，空房间萌芽出的梦想，彩色铅笔没人取笑，录音机有卡带了，我的未来会不会不一样？十几天的那一天，漫画的那一页，会有什么发现？旋律在脑海浮现，怎么停歇？唱过的歌，好快乐，好幸福，不属于我。总说我就是我，长大后的我很迷惘，涂鸦墙模糊了的梦想，拿起铅笔想要仰望这一路上的成长，我的世界会不会不一样？看十几天的那一篇漫画的那一页，发现旋律在脑海浮现，怎么停歇？唱过的歌，好快乐，好幸福，不属于我。走过的路，没人读，没祝福，只有孤独。不想听他们说的，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。都属于我，要走的路有你陪有你读，不怕寂寞。不想听他们说的，我的吉他总说我就是我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。

却等到了铺天盖地的雷雨和遍体鳞伤的自己。哦，等你也好想你，却等到了一个无人的废墟，我们却都回不去再没有曾经爱过的痕迹。 飞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。

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残酷，无处申诉。